何安哪有功夫和叶修对喷垃圾话，他设几枪过后连忙就抓住机会让人去野一个翻滚，谁想君莫笑的动作也丝毫不慢，直接一个狂箭式的崩山击，翻滚中成虾米状的人去野顿时被一箭又劈成尸体状了。只凭躲闪是不行的，明知君莫笑是近距的一个主要对手， 无极战队当然会对散人做详细的了解。散人技能全是低阶，这些技能相比大招虽然伤害偏低，但发招快、收招快、冷却短，再加上散人拥有120个这类的技能，技能的组合空间实在太大太大了。更重要的是，这种体系的套路在荣耀圈中是空白，散人很早就淘汰了， 哪有人会去研究把24职业的低阶技能全都拼在一起会有哪些套路呢？即便无极战队开始重视和研究，但时间太过仓促，此时他们也都还没太多思路呢。君莫笑确实是在何安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接近他的，偷袭抢占到了先手，但却也不至于就这样决定胜负。 接下来双方正面对抗，能不能保持住这种先手也要看选手的水平。但是此时，人去也被打得连身子都站不起来了，这水平什么的就不要去质疑了吧。散人这种认知外的职业体系，何安现在算是有了初步认识，只靠闪避不行，因为经验用不上，做不出什么预判，那么攻击招架呢？ 何安死盯君莫笑的出手，准备进行攻击招架，然后就见君莫笑提起手中古怪的武器画了一个圈。何安不及判断这是个什么攻击了，看到人武器挥来了，连忙就是一剑劈去，想要招架一下来着。结果君莫笑的武器画了个圈后就没再过来。何安一怔，他这攻击招架才出了一半呢，对方居然不过来了。 那不，要么要顺势就转成攻击劈过去呢？才刚这样闪了个念头，人去也却已经不受控制的向后滑了一步，跟着双脚就已经离地了。这是何安一惊，再一想刚才君莫笑划的那个圈圈，元素之力，元素法师的挑空技能。何安欲哭无泪呀。 这就是面对散人时的问题。别说预判了，有时人技能都使出来了，这脑子却都有点跟不上。何安会不认识元素法师的这个挑空技能吗？当然不会，关键是散人的技能体系不在他的意识习惯内。面对24职业中的任何一个，何安脑海都可以下意识地梳理出对手的技能体系。 这是一个有经验的职业选手必然会有的习惯，不用有意识去做。而现在面对散人，梳理技能体系就成了一件有意识要去做的事，反应上难免要迟上那么一点点。结果就是这么一点点，在战斗中已经起到决定性作用了。被元素之力抓起的人巨野，当然就是浮空状态了。 君莫笑一个滑步过来，手中千机伞又已经甩成了战矛，元素之力之上又补了一个天机，人去也顿时飞得更高了。再然后，枪矛一缩，伞尖一开，露出黑洞洞的枪口，子弹顿时毫不留情地扫射出来。枪炮式的格林之枪技能将已经飞得很高的人去也再次推向一个高峰，在空中开始不停地翻滚着。 伤害真的不能算高啊。何安此时看着人去也生命的下降，倒是有这种体验。虽然君莫笑从义诊那边也借了不少装备，但人去也的装备还在他之上，而且作为主要输出的装备武器，君莫笑的千机伞现在还在55级。冷静下来，散人的伤害不高， 我还可以找到很多机会。 何安连忙告诫自己， 此时他的掌心又已经全是汗了，却哪里还顾得上去手巾去擦。格林机枪的扫射子弹一颗都没有浪费的全打到了任去也身上。翻滚结束的任去也终于呈自由落体开始下坠，巨木少爷已经迈步冲了过来，贺安连忙调整着任去也的姿势，准备抢先给予对方一击化解局面，结果剑都扬起来了，但目标呢？视角左转右转，巨木笑在这一瞬间居然不见了。 下边 已经失去了节操，提醒过何安一次的无机队员此时已经不介意再提醒一次了。巨木笑此时就在任去野的身下，正等着任去野落下呢。 身下吗？ 何安连忙又扭视角，但是 看不到，还是看不到。 瞬间何安反应过来了，遮影布，这是遮影布啊。这种高端技巧别说他何安了，就是全明星级别的选手经验意识不到一定的程度都不敢说用得好。叶秋，这货必然是叶秋。何安有点抓狂，对手真是叶秋那就是作弊呀、是应该被取消资格角色封停的呀。但问题是他能拿出什么证据吗？就凭遮影布这样的一个技巧，那根本说明不了什么。这技巧确实非常高端，但却是每个职业选手都在努力去做的，哪怕是他何安在把对手挑空时也会努力尝试遮影布的走位，只是走得准不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有这种意识时不时的还是能走出来的。叶秋必然是可以走出遮影布的，但就此推说能走出遮影布的就是叶秋显然并不成立。何安恼火对方代打，却忘了他们无极这边已经有队员先后两次在旁边做提醒，那也是完全犯规的举动。眼下计较这些没有意义，何安深知这一点，对付遮影布当然也是有技巧的，但是遮影布既然能成为一个恐怖的高端技巧，自然说明破解遮影布十分困难，否则高难度做出的技巧却是可以轻松化解的，这技巧的实用度可就得商榷一下了。正面破解这高档技巧，何安实在也没信心。最终任去也抽剑一挥，却是一个银光落刃。何安确定不了巨木笑的位置，这个银光落刃用的有点无头苍蝇，基本只能算作是在逃避。不过由于银光落刃基地时还有一个小范围的冲击波，但也有可能瞎猫撞到死耗子，这已经是何安可以想到的最恰当的办法了，而这个办法效果会怎么样，他自己却又是最茫然的一个。其他人就看得清清楚楚的，任去也一个银光落刃真的就任去也了，角色这么邪落，反而后背漂亮的露给了巨木笑。巨木笑呢，抬了个掌在那儿比划半天了，这不是在摆造型，这是落花掌在蓄力，蓄力之后威力自然更大，人去也如此漂亮的一个后背空档露出，那还会被错过吗？君莫笑落花掌直拍后心，人去也在银光落刃还没来得及落地呢就被拍飞了，在空中施展着就朝前扑了去。施展落花掌时可以原地不动，也可以有一个滑步，此时君莫笑一掌推出的同时就还有这滑步追上，拍完掌后千机伞早已经变毛为枪，平端身前轰轰轰三声响，三发炮弹出膛，是准备再去助推任去也一下。如此攻击不是等于把任去也送出攻击范围，帮他脱离眼下局面了吗？许多人都在这样认为的时候， 君莫笑手中的千机伞又已经甩出，几乎就是追着那炮弹一起，再加上脚底下的滑步，一发炮弹在任去也的身后爆炸的同时，君莫笑的战矛却已经扎到任去也身上了。元武棍把任去也从水下捞上来的技能，这时候冷却早好了，都以为要被轰飞的人去也，结果却是被这样又扎了回来，连带着爆炸的硝烟又一次被摔翻到了地上。别说普通玩家了，就是无极战队这些有职业经验的选手，这样的连击也看得他们目瞪口呆了。落花掌反坦克炮再用元武棍拖回，这当然是一个一般职业不可能用出来的连击，但也绝不是随便一人拿着散人就可以用出来的。落花掌后接个反坦克炮还不难，但是这之后居然还要用一个元武棍把目标扯回来，那对每个技能的特点都得吃透不可。摔到地上的人去也身上爆炸的硝烟还没散干净呢，虽然接连遭到攻击，但因为装备和技能低阶的缘故，此时的他生命下降连十分之一都没有，这让观众对他顿时还抱有一丝期待，还希望他可以完成众望所归的惊天大逆转。何安又何尝不想啊，被摔翻在地的他连忙就带起身，结果就见一脚从天而降，把他又给踏回地上，跟着对着任去也的头砰砰又是数枪。踏射，这技能的冷却也结束了。一时间所有人都无语了，刚才任去也从水里被捞上来时就是元武棍后接踏射，现在这一幕又重复，难道再然后就是任去也再上天再摔下地再加元武棍后接踏射后的不断循环吗？观众显然是有点担心过度了，荣耀不是凭这么一个简单循环就可以战胜对手的，何安上次已经这样吃过亏，这次起身必然会有所注意，得拼。何安显然意识到单纯的翻身起地是不可能的，必然连起带攻，这一次翻身时就已经看好了君莫笑的位置，翻滚中剑一挑出，一个裂波斩就朝着君莫笑挑了去。